你好，我是汪宝令。今天我分享的是第四个案例分析，高性能数据库连接池黑卡里 CP。 实际工作中呢，我们总是免不了和数据库打交道，只要和数据库打交道，就免不了使用数据库连接池。业界知名的数据库连接池呢有不少，例如 C3P0、 DBCP、 Tomcat、 JDBC Connection Pool、 朱毅的。不过最近最火的呢是黑卡里 CP。黑卡里 CP 号称是业界跑得最快的数据库连接池，这两年发展的是顺风顺水，尤其是 Spring Boot 2.0 将其作为默认的数据库连接池之后呢，江湖一哥的地位应该是毋庸置疑了。那它为什么那么快呢？今天咱们就重点聊聊这个话题。在详细分析黑卡里 CP 高性能之前，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数据库连接池。本质上，数据库连接池和线程池一样，都属于池化资源，作用呢都是避免重量级资源的频繁创建和销毁。对于数据库连接池来说呢，就是避免数据库连接的频繁创建和销毁。如文中的数据库连接池示意图所示，服务端会在运行期持有一定数量的数据库连接，当需要执行 SQL 的时候，并不是直接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，而是从连接池中获取一个。当 SQL 执行完，也并不是将数据库连接真的关掉，而是将其归还到连接池中。在实际工作中，我们都是使用各种持久化框架来完成数据库的增删改查，基本上呢不会直接和数据库连接池打交道。为了能让你更好的理解数据库连接池的工作原理，我们文中的示例代码并没有使用任何框架，而是原生的使用黑卡里 CP。 执行数据库操作基本上是一系列规范化的步骤。一、通过数据源获取一个数据库连接。二、创建 statement。三、执行 SQL。四、通过 result set 获取 SQL 执行结果。五、释放 result set。六、释放 statement。七、释放数据库连接。文中的示例代码通过 ds.getConnection 获取一个数据库连接时呢，其实是向数据库连接池申请一个数据库连接，而不是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连接。同样，通过 connection close 释放一个数据库连接时呢，也不是直接将连接关闭，而是将连接归还给数据库连接池。黑卡里 CP 官方网站解释了其性能之所以如此之高的秘密。微观上，黑卡里 CP 程序编译出的字节码执行效率更高，站在字节码的角度去优化 Java 代码，黑卡里 CP 的作者对性能的执着呢，可见一斑。不过遗憾的是，他并没有详细解释都做了哪些优化。而从宏观上来说呢，主要是和两个数据结构有关，一个呢是 fast list， 另一个呢是 concurrent bank。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提升黑卡里 CP 的性能的。首先是 fast list， 它解决了哪些性能问题呢？按照规范步骤，执行完数据库操作之后呢，依次要关闭 result set、 statement、 connection。但是呢，总有粗心的同学只关闭了 connection， 而忘记了关闭 result set 和 statement。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呢是当关闭 connection 的时候能够自动关闭 statement。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 connection 呢就需要跟踪创建的 statement。 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将创建的 statement 保存在数组 array list 里，这样当关闭 connection 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依次将数组中所有的 statement 关闭。黑卡里 CP 觉得用 ArrayList 还是太慢，当通过 connection.createStatement 创建一个 statement 时，需要调用 ArrayList 的 and 方法加入到 ArrayList 里面，这个呢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当通过 statement.close 方法关闭 statement 的时候，需要调用 ArrayList 的 remove 方法来将其从 ArrayList 中删除，这里呢是有优化余地的。假设一个 connection 依次创建了六个 statement， 分别是 S1、S2、S3、S4、S6。 按照正常的编码习惯呢，关闭 statement 的顺序一定是逆序的，关闭的顺序呢是 S6、S5、S4、S3、S2、S1。 而 ArrayList 的 remove 方法是顺序便利查找，逆序删除而顺序查找，这样的查找效率就太慢了。如何优化呢？很简单，优化成逆序查找就可以了。黑卡里 CP 的 fast list 相对于 array list 的一个优化点呢，就是将 remove 方法的查找顺序变成了逆序查找。 除此之外呢 ，FastList 还有另外一个优化点，是 GET 方法并没有对 index 参数进行越界检查。Hikari CP 能保证不会越界，所以呢不用每次都进行越界检查。整体来看 ，FastList 的优化点还是很简单的。下面我们再看看 Hikari CP 的另外一个数据结构 Concurrent Bank， 看看它又是如何提升性能的。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实现一个数据库连接池，最简单的办法呢，就是用两个阻塞队列来实现，一个用于保存空闲数据库连接的队列 idle， 另一个呢用于保存忙碌数据库连接的队列 busy。 获取连接时呢，将空闲的数据库连接从 idle 队列移动到 busy 队列，而关闭数据库时呢，是将数据库连接从 busy 移动到 idle。 这种方案将并发问题委托给了阻塞队列，实现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呢性能不是很理想，因为 Java SDK 中的阻塞队列是用锁实现的，而高并发场景下锁的征用对性能影响很大。 Hikari CP 并没有使用 Java SDK 中的阻塞队列，而是自己实现了一个叫做 Concurrent Bank 的并发容器。 Concurrent Bank 的设计最初呢源自 C# 语言，它的核心设计是使用 Thread Local 避免部分的并发问题。不过 Hikari CP 中的 Concurrent Bank 并没有完全参考 C# 的实现，下面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实现的。 Concurrent Bank 中最关键的属性有四个，分别是用于存储所有数据库连接的共享队列 Shared List， 现成本地存储 Thread List， 等待数据库连接的现成数 Waiters， 以及分配数据库连接的工具 Handoff Queue。 其中 Handoff Queue 用的是 Java SDK 提供的 Synchronous Queue。Synchronous Queue 主要用于线程之间传递数据。当线程池创建一个数据库连接时呢，通过调用 Concurrent Bank 的 AND 方法加入到 Concurrent Bank 中。文中我展示了 AND 方法的具体实现，逻辑呢很简单，就是将这个连接加入到共享队列 Shared List 中。如果此时有线程在等待数据库连接，那么呢就通过 Handoff Queue 将这个连接分配给等待的线程。通过 Concurrent Bank 提供的 borrow 方法可以获取一个空闲的数据库连接。 borrow 的主要逻辑是，一，首先查看现成本地存储是否有空闲连接，如果有就返回一个空闲连接。二，如果现成本地存储中没有空闲连接，那么呢就从共享队列中获取。第三，如果共享队列中也没有空闲连接，那这个时候呢请求现成就需要等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现成本地存储中的连接是可以被其他线程窃取的，所以需要用 CAS 方法防止重复分配。在共享队列中获取空闲连接也采用了 CAS 方法防止重复分配。释放连接需要调用 Concurrent Bank 提供的 Requit 方法。这个方法的逻辑很简单，首先将数据库连接状态更改为 State Not In Use， 之后呢查看是否存在等待线程，如果有就直接分配给等待线程，如果没有呢就将数据库连接保存到线程本地存储里。整体总结来说， Hikari CP 的 FastList 和 Concurrent Bank 这两个数据结构使用的非常巧妙，虽然实现起来并不复杂，但是对于性能的提升非常明显。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数据结构适用于数据库连接池这个特定的场景， FastList 适用于逆序删除的场景，而 Concurrent Bank 通过 Thread Local 做了一次预分配，避免直接竞争共享资源，非常适合池化资源的分配。在实际工作中，我们遇到的并发问题呢，总是千差万别，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并发数据结构就非常重要了。当然能选对的前提呢，是对特定场景的并发特性有深入的了解，只有了解到无谓的性能消耗在哪里，才能对症下药。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，感谢阅读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也欢迎把它分享。